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诺尔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北京的天儿真是好，您这风一刮完了之后吧，特别通透。 对，我们家住在高层，今天就有好多朋友特意跟我要，王哥在你们家发一张那景色特别好的那照片，让我们看看，能看见西山不？能。 你们家住多高？ 真能看见西山。 60多楼。 60多米吧。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样的天气如果赶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节日，可能会觉得还挺好玩的。 霜降啊。 嗨，霜降都过去了。这不是西方的万圣节要来了吗？结果发现周边产品丛生。记者注意了一下，其中多数是大家都知道万圣节这给小孩分糖。南瓜灯啊，还有一些骷髅啊之类的，这是西方的这个节日，很多呢是为了故意制造惊悚效果的一些物品，一些三无产品，你知道什么叫三无是吧？ 这啥都没有嘛、 哎，也混乱其中。用网友的话说，哎呦，吓坏宝宝了，吓死宝宝了。 看来那东西是挺吓人的。 对此呢，学者说了，说过节不应该图一时之乐啊。记者在某购物网站上搜索了一下万圣节道具，发现有不少商家出售一些仿真的断手断脚，还有什么仿真大脑、仿真心脏。 你图什么呢？ 哎呀，一家销量比较好的店铺月销量达2000多件。另外呢，还有像什么疤痕纹身贴纸也成为热销产品， 就是那一搓就会打卷掉下去那种的。 啊， 就仿真贴纸嘛，不是真纹身吗？ 是是是是是，反正这种贴纸模仿什么抓伤咬伤，就是你这个手本来是干净的，你非得弄一个缝了70多针的一个效果， 哎呦， 啊，你贴出来啊，这个，但是呢，这个买家据说评价还挺高的啊，把朋友吓坏了 啊，这吓坏了，这就是达到效果了， 哎，回头率特别高 啊， 别人回头只看我，就是显得比较狰狞， 你还没看见呢，你一回头都吓出心脏病了。 反正去年7月份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就曾经提醒消费者，像什么吸血鬼、血浆饮料哈，这是三无产品，建议您别买。当然，记者调查发现，在购物网站上搜索吸血鬼饮料，显示无法显示相关宝贝。但是你改个词儿，你改成吸血鬼饮料包装袋，还配有注射器、输液管，这些都曾经能出现过。红色的像血啊，蓝色的像玻璃水啊， 就那也能喝。 哎，据说都能给你做成能喝的。而且人家卖家说了，袋中的果汁不添加色素，近期买的人特别多。 什么水果是蓝色的呀？ 反正你仔细一看吧，上边没有生产日期，没保质期，也没有生产厂家啊，彻底的一个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对此节日呢，民俗专家高威说了，说万圣节啊，在欧洲像西方国家标志着冬天的开始 啊， 是寒冷和黑暗的环境让人产生了一些跟鬼有关的一些联想，是西方的鬼节。 嗯， 那么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沈望舒则表示说，过节啊只追求放松或者是娱乐，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单是过西方节日，包括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大家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节日原来有什么历史意义， 就知道吃吃吃。 嗨，文化节这个节 实文化像纽带和桥梁啊，让人们记住过去，知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过节应该了解其内涵，过得有意义。 是， 尤其呢要了解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节日，不能让西方节日反客为主。 没错， 是吧？你这个有的时候商家他有自己的想法，那但凡有个节他就能够赚一笔，对吧？ 嗯， 原来最好玩的11月11号还说是光棍节呢，是吧？现在都是成血拼节了，快。 对，反正都是花钱。 对，但是我觉得咱们国家传统节日那么多，干嘛非得过欧洲的或者西方的这种节日呢？ 而且哪怕就是过吧，你要真喜欢那种这个人家特殊的文化风情，咱也过那喜庆点的节日。你那么多欢乐祥和的这个节日，你干嘛非挑这样阴森恐怖的呢？ 对，而且出来吓人也不对，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觉得您乐呵乐呵得了，别老出来吓人，您说呢？ 哎啊，我师傅跟大家伙说到你双十一啊，剁手节不是购物节、血拼节，在过去哈，尤其是这也没有过特别远吧，前两年还说呢，那是光棍节，就形容说两个十一嘛，像两根火柴棍一样，这打光棍的日子， 有很多人喜欢那一天去结婚， 哎，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的那一天就扎堆出来玩一玩，要是有男朋友有女朋友呢，就在那一天告别单身， 结婚领证， 是，那倒不至于，反正就是表达一种这个情感态度嘛哈。昨天下午这个有一篇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关于对于双十一表白的要求及处分的文章在网上广泛传播。 哎呦，你们学校还有这个呢？ 这不眼瞅着双十一要到了嘛，还有不到十多天哈，这个处分就出来了，通知啊，是这么说的，说严禁使用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行表白。表白活动持续时间不宜过长，表白形式鼓励创新， 这还鼓励呢， 要求表白感情真挚。这个文章当中啊，这个说中国传媒大学校方列出了10条奇葩的表白方式，都在禁止之列。 哎，你别说，我也看了，我就想像你们这个播音主持学院啊，原来所谓播音系的，那表白都得是一甲水平，是吧？ 你干嘛？没有了，开玩笑。反正就是说有这么一条这个要求和处分啊，告诉大家该怎么表白，不能怎么表白。最后还说这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不能霸王硬上弓啊。反正呢，这个记者呢也跟这个学校联络了一下啊，在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的官网上去找一找，没有发现有这个关于双十一表白的要求和处分这条文章。随后啊，校方也回应，从来就没有发布过此类信息。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个所谓的双十一表白要求及处分呢，其实不是原创。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有相同的内容出现在网上了。 但是这两天好像很多人的朋友圈都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 所以一开始刚才师傅您问我，我上学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了。这个传媒大学的李同学啊，在说起这个条例的时候说，哎呦，我的朋友圈都被这篇文章刷屏了。哎呦，我就忍不住笑，我就觉得这是假的吧。这篇文章的措辞看着就觉得那像是搞笑呢。 是吧？这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样的词儿也适合男女之间交朋友。 那是我说的。同时呢，这个杜同学也认为哈，学校不可能出台这样的规定，就觉得挺搞笑的，我们也没当真。而同样是传媒大学的另一位姓练的同学则跟记者说啊，自己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啊，我就转发了。虽然我转发了，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假的，难不成这是反向的鼓励大家都去表白？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那他期待有人跟他说，是吧？ 这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就在各界还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昨天晚上7点左右，当记者再次打开首发这个文章的微信公众号，想再次查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该文章已经无法查看。页面显示啊，经用户举报发现此内容涉嫌抄袭他人。记者也在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官网的公告栏上啊找了一圈，没有看着这信息。昨天中国传媒大学发布消息说，教务处从来没有发布过此类通知，应该是公众号的个人行为。这个传媒大学的教务处官方微信号是中传教务，学生呢可以找中传教务以这个账号发布的信息为准，其他的那什么什么什么圈子什么什么事儿，那都是假的。 反正某些学校它容易中招， 那是不官方的。 因为这些学校有些特质呢，也让我们觉得这个适合哈做这样的推演，是吧？ 什么特质啊？ 你不用瞪我。不过话说回来了，说到表白，咱多说两句。现如今的表白，作秀的成分比真情实意表达成分多多了，是吧？ 那你说就表情达意嘛，咱俩人知道就可以，干嘛叫那么一大堆人围观呢？ 对啊， 演戏呢？ 你写个条就完了，你非得弄个花儿，还得弄个什么？ 师傅，当年您是写个条给师母的吗？条是写的什么东西啊？ 我们 人家姑娘怎么回的呀？ 嗨，这个，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比较传统的。 哎，各位听众朋友。 友想听嘛，要不然今天咱就聊聊这个话题吧。 聊什么呀？ 聊聊表白，聊聊当年您跟您家那口子是怎么在一块儿的呀？ 哦，就是怎么俩人最后走到一块儿来的？ 哎。 这个想起来时间比较遥远哈，您可以慢慢发，这是王哥今天突发奇想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啊， 有意思吧， 对吧？嗨，也就年轻人觉得有意思啊。您是跟当年怎么跟自己的爱人表达爱意的， 哎，对 吧？不许在西方的万圣节那天表白哈，先说好了，也不能在四月一号那天表白哈，这也是西方的愚人节。 这都什么瞎讲的， 对吧？这个首先咱们得说好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参与方式呢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哎呀，昨天下午5点多，有一名15岁的男孩坠入了积水潭桥北侧的护城河的河道内， 哎呦， 情况特别危急。事发的河道啊，位于积水潭桥的北侧，一座铁架桥的河面上。目击者说呢，男孩坠桥的位置就在桥头。这个时候呢，警车、急救车、消防车都停在桥头附近，救援人员呢仍然在寻找孩子的下落。目击者刘先生说，事发的时间呢是昨天下午5点多，当时附近的人呢就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接着呢就有一位老人在桥边就着急，就喊起来了。看情形是家属， 嗯， 得知呢落水的才是一个15岁大的孩子。哎呦，不少热心人一听这话，就开始设法的进行施救，但是孩子一落水就没影了。有一位知情者透露说，孩子最近呢是因为是有一些事情，感觉压力非常大，可能导致了15岁的孩子一时想不开轻生。 哦， 昨天下午呢，孩子与一位家属经过河道上方的时候，就突然跳入了冰冷的河水当中。夜晚救援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光线比较暗，那么蓝天救援队的皮艇在男孩落水处的附近转了无数个来回，也没能发现孩子的踪影。夜色加上漆黑的水面，强光手电的照射力变得就微不足道了，水面下边暗流明流十分的复杂。这时候孩子落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但是落水的位置依然是难以判断。今天凌晨0点，蓝天救援队采取了新的方案啊，负责这次救援行动的总指挥郭世军穿上了潜水服，从河道南侧登上了皮艇。等这个皮艇到了这个桥头附近的时候，郭世军跳入了冰冷的这个河水中，当时周围的气温特别低，水下的温度已经接近0摄氏度。 嗯， 在冰冷的河水中，郭志军是尽力寻找孩子的下落。由于深水的地方能见度太低，水流又太大，根本无法确定落水者的确体位置，而低温也随时提醒着郭志军，他不能在水中停留时间太长， 还身处危险呢。 哎，即使是这样，当郭志军回到岸上的时候，已经冻得是浑身发抖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能找着孩子。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搜寻工作依然在紧张进行当中哈。我们就想说，北京城哈，貌似二环边上这些护城河，您平时看着它就是，哎呦，河里的水特别浅， 对 啊，这河水特别安静， 没觉着有什么。 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15岁的孩子，可能正值青春期、叛逆期哈，这个，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疏导，千万千万不要让孩子来做傻事儿。是吧？ 是，所以说这个孩子年轻的时候哈，容易想不开，因为毕竟这阅历有限嘛。这个时候家长就需要多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多沟通，是吧？9月26号上午啊，东城分局交道口派出所接到事主报警，说他跟女网友见面，约在了南锣鼓巷附近的某咖啡馆，点了一瓶酒、一瓶可乐和一个水果盘，这些东西总共算下来100块钱都用不了，但是咖啡店却收了我1000多块钱 啊，赶上黑店了吧？这个是， 这名报警的事主说啊，由于当时啊，这个不是跟女网友见面嘛，人女方还在身边呢，为了不丢面子啊，他还是硬着头皮把这钱先给结了。 嗯， 可是事后结完钱，越结钱越琢磨哪儿不对。等他想再联系这位女网友的时候，发现联系不上了，这才如梦初醒。 不是，这跟女网友是怎么勾搭上的呢？ 勾搭 啊， 约见啊。 怎么约上的呢？ 根据这位事主介绍啊，有一天他那微信突然就出现了一名带美女头像的陌生女子，主动加他为好友，开个门呗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事主啊对这名女网友也逐渐产生了好感。后来呀，这女网友居然主动提出要见面，并且约在了南锣鼓巷，地方是他选的。 第二天呢，这事主如约就来到了女网友指定的地点。这女网友啊，就提出说那个，我们咖啡馆坐坐呗，聊聊天呗。 嗯， 这聊着聊着就发生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硬着头皮付了1000多块钱的事儿。其实啊，这也不是个个案了。最近呢，民警曾经多次接到这类的报案，都是通过事主的描述啊，被骗的都是男性事主。经过警方调取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录像啊，东棉花胡同内的小时代咖啡馆和小菊儿胡同的小洞天二楼咖啡馆就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经过几天几夜的排查和蹲守，警方发现啊，这两家咖啡店啊，它有客人，它经常都是一对一对的男女顾客出入。 嗯， 然而啊，这个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啊，这个男顾客经常变，但是陪着男顾客进去的女顾客 就是那几个， 哎，他基本就不变。 嘿， 甚至在一天之内啊，就那都混成脸熟的那女顾客，竟然和分别不同的男顾客来约会。这一看这就有问题呀，于是侦查员开始对这些常来常往的女顾客进行跟踪调查。 有发现吗？ 当然了，在这些人啊，就在菊儿胡同附近一个接头点，他们平常啊就在这儿碰头，用微信钓鱼。一旦有男网友上钩，他们呢就会将这个网友约在南锣鼓巷附近先见个面，然后再想方设法的将男网友带到指定的咖啡馆进行消费。到10月8号下午4点多钟，见到抓捕时机成熟，各个蹲守地点的民警同时出动，终于将这个团伙10多名成员全部抓获，并且呢对这个涉案的咖啡店进行全面的搜查。民警也介绍说啊，这些人呢非常善于察言观色，待客的这些所谓女网友啊，就是把握住了男性网友的喜好，在网上上钩之后啊，与他见面，然后呢，服务员的职责就是在旁边察言观色啊，看被骗者的经济状况，从而引导这受害者点相应价位的消费品。 就是有钱的就点贵的， 哎， 没钱的呢就点他觉得特别贵的。 而且他们团伙当中还有人专门负责观察事主离开店时候的反应，防止受害者起疑心。 还是家黑店呗，这些姑娘就是所谓的什么酒托、 咖啡托、 咖啡托、 水果盘托， 总之人家主动加你。你想啊，你一看上一特别漂亮的姑娘，然后突然间不认识她，怎么就加你微信呢？ 而且你以为人姑娘特主动，俩人挺浓情蜜意的，私密的咖啡馆谈谈情说说爱，你不知道其实边上好多人都看着你们俩呢。 啊，你以为还真是个姑娘啊，兴许是一大小伙子跟你拿微信聊天。 你可别吓唬人、 啊、没事见面的时候换个姑娘，这是有可能的嘛。所以我们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哈，有的时候有一些搭讪啊，有些主动的这些啊，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后边有什么东西。 所以过来人得给我们讲讲，怎么样分辨哪些是不怀好意的搭讪、 啊， 哪些是真的有可能促成一段姻缘的搭讪呢？ 下班就回家，甭想那些，没用。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您当时啊，您跟您家那口子呀，包括您曾经那个恋爱对象，您遇到过什么样的表白方式？ 是。那时花开说，我们当时在一个单位办公室，没门对门啊，慢慢就这样认识了。时间长了嘛，就啊。 张小辉说啊，忘了，稀里糊涂就嫁了。不过虽然没有浪漫的表白，但是我们过得非常幸福。 圈子1955说，我记得网上汇集过一句世上最酸的一句表白 啊。 在你没出生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哎呦 啊，听起来很幽默嘛。 酸的我快口水都掉下来，说不了话了都。 是吧？反正您有什么样的表白经历，或者您见过的比较让您动心的一些表白经历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真的需要那么样这个大奖牌上的啊表白一下吗？反正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啊，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短信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前天早上起来8点多呀，国先生用手机上的滴滴打车软件预约了下午1点40分出发的一辆快车。他回忆了一下，说当时我还睡觉呢，手机就扔旁边了。早上起10点多的时候，被短信的声音给惊醒了。拿手机一看，哎呦，发现自己被扣了276.3元的车款。 他不睡觉呢吗？ 对呀、啊，说我约的车是下午的，为什么上午就给我扣钱了？再说了，从他们家打车去首都机场，一般只需要15块钱， 够劲的。 这15块钱有人接您这活吗？也不知道这276.3元是怎么打出来的。国先生就赶紧打电话，问问情况。没想到这个就当时约那司机啊，这电话还竟然停机了。 国际上的打车软件和微信支付是相连的，此前呢，他需要输入密码才能够完成支付。但是最近一个月，他发现只要司机那边点了确认键，车款就被直接扣走了 啊！不用这边输密码， 实在是太不安全了。郭先生随后拨打了滴滴打车软件的客服电话，经过核实相关信息，郭先生被扣的这276.3元，人家说了将会在5到7个工作日之后给人返回来，还不错，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当然对于没密码就能支付这种情况，郭先生觉得特别后怕。 那是啊， 倒是方便哈、啊、但是风险太大了，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钱怎么就从自己兜里没了呢。 这不变成自己的钱别人说了算了吗？ 哎呀，知道，其实早在今年5月呢，互联网漏洞曝光平台就曾经提供数据，从2014年1月到2015年5月上旬，共发布了59个关于打车软件的安全漏洞，涉及的厂商多达9家，其中危害等级比较高的漏洞达到33个，占到了将近一半还多呢。那么像滴滴打车曾经被报道说漏洞是7个，而这些存在漏洞很有可能会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进行脱库。这所谓的脱库啊，就是黑客啊，这个不法分子，然后呢侵入有价值的网站，把注册用户的信息资料全部盗走。当这些资料数据库被盗之后呢，不法分子极有可能使用这些数据尝试登录个人的支付宝、微信金融账号，把里边的钱进行转账啊，或者是消费， 这钱就这么没了。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您的这个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还是得多设点密码啊，有一些指纹支付啊，包括一些什么所谓的小额什么不用什么叫什么不用支付，就是不用 密码， 哎， 您直接点确认就行。 哎，这个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看好。不光是兜里的钱，得看好手机里边的各种软件所附带的钱。 怎么有那么多人盯着我们的钱呢？ 那是，你以为呢？社会在进步就是靠不断花钱进行的。 我们赚点钱容易吗？ 你觉得呢？ 哎呀，这活着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但是还是要努力啊。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当年和自己的爱人表达爱意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哈？ 刚才你还没说呢，给师母那条当年怎么写的呀？ 我没写条。 那你给谁写条了？ 我谁也没写。我这要说要深了啊，这个我演了场话剧。 真的吗？ 对啊。 然后就跟人姑娘 公开公演的话剧啊， 在舞台上跟人姑娘告白。 对啊，跟媳妇儿告白了的。 那您这观众也太多了吧？ 对啊，很多人都见过嘛，所以这个有很多人就拿这事儿说，因为交通广播李佳佳就拿这事儿说了好几回了，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我也就不瞒着啊。 没看出来呀，原来是一这么浪漫的人啊。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情实意表白了，你得坚持，你得坚持做。有的时候就是领了证之后，你也得坚持能够1年、2年、10年、20年，对吧？ 办话剧演出。 嗨，接下来呢是我们北京电台制作的特别节目《非遗时光》，今天向您介绍的是王慧琴的《空竹人生》，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是王慧琴，北派空竹。王家空竹的特点就是小巧玲珑优美，他的动作就是一个是杆上的东西，一个是腿底下的功夫。 抖空竹从清朝末年开始作为一项杂耍技艺流传于世，而北派空竹的发源地就是北京。王慧琴从5、6岁开始就由3个姐姐带着，跟父亲王雨田学习空竹技艺，并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出。他家里珍藏着当年王家在天桥撂地演出所用的箱子。 看看，刘海是吧？ 刘海记是做空竹的， 是专门给我们做空竹的。他的空竹响极了，现在都不响了。 上杆。 哎，对，还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 王桂琴跟老北京天桥其他的杂耍艺人一起成为了文化宣传的轻骑兵，进入了文艺院团，多次在国内外访问慰问演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桂琴告别了舞台，开始作为指导老师培养杂技人才，创排了中国第一个有专属配乐并结合了武术技巧的空竹节目玩空竹的小妞妞。 就说有些小的动作吧，咱们现在发展这大剧场大舞台上看不清，不大气，加了小分，加了跑肩，这个跑肩是武术的，我是在空竹的基础上，是翻完了跟头上去，我还得把空竹接住，这个难度要超越了武术。 1999年，王桂琴带着中国杂技团的四个小姑娘，把小妞妞这个节目搬上了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的赛场，广受好评。一位法国的空竹演员对此有些不服气，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皮质空竹跟王桂琴的竹空竹来一场比赛。 他那个皮空竹拿过去给我，我俩就转起来了，我自己还能抛能扔了，他拿我这竹空竹一抖就翻跟。外国人特别潇洒，人家不管，跪地下拜师。 这次的参赛，王桂琴不仅带回了少儿组金奖，还第一次让国内杂技界见到了皮质空竹。这种更轻更安全的道具也给了王桂琴继续创新的契机，她把京剧元素以及更高难度的抛接技巧与空竹融合，创造出了俏花旦这个后来成为国际杂技金奖大满贯的节目。 这京剧能不能起到一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个时候训练孩子教台步，左右开弓的圆场，掏铃子亮相。哎，注意咱们这个抬头以后面向观众啊，一定要亮。 如今的王桂琴每天都在中国杂技团指导孩子们练功，依然一丝不苟。已经73岁的王桂琴还在琢磨空竹的表演，最近又在构思极具美感的高难动作双跑肩。尽管他亲手传授过的学生已经超过100人，但他对空竹传承的那份责任一直都在。 有一个心理愿望，空竹还得发展，北派空竹的特点不能到我这儿就结束，而且它确实就是咱们民族中国的。你说京剧是国粹，我自己认为我这空竹也是。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嗯， 今年7月底啊，家住在望京的韩女士花了8480块钱，在愉悦静心42度瑜伽馆办理了一张100次的瑜伽卡。 嗯。 刚刚使用完卡外赠送的那个额外赠的那10次之后啊，这不还有那100次没用的吗？10月初居然发现这瑜伽馆关门了。韩女士跟记者说啊，她是这个瑜伽馆望京店的老会员，之前呢已经在这个店消费2年了，一直挺放心的，所以这次才肯花8000多块钱办了一张100次的卡， 下了血本了。 要不人家咋能还送10次呢？是吧？没想到这送的课程刚上完，自己正儿八经的这卡还没开始用呢，他们居然关门了。韩女士说啊，尽管店铺的负责人告知说这张卡呀您还可以拿总店用。 总店关键是在哪儿啊？ 我们家住望京，他们总店在远大路金源燕莎购物中心。 太远了，这个是。 所以啊，他说当时我选他们家就是因为路径方便，既然这样我就是想退卡。 嗯， 但是韩女士的要求却遭到了商家的拒绝。 又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能给退呢？ 人家商家跟韩女士多次协商之后啊，又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啊， 由韩女士提供上课场所，而且自己组团，每次找来至少4名学员，这瑜伽馆就可以派一个老师来上门服务。韩女士不乐意，本来这个方案就是我勉强答应下来的，可是他们后来又要求我每次再多交150块钱作为瑜伽老师的路费，这我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这倒是。 那我坚决要退卡。 嗯。 昨天记者就联系到了这个瑜伽馆啊望京店的店长马女士，她表示啊，闭店是不得已的决定，并不想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如果韩女士来总店上课，可以把上课时长改为不限时的，如果呢选择私教上门服务，也只是加收150块钱，就这也比我们正儿八经的那个私教课要便宜多了。目前看来退卡办不到。这个总店的负责人王女士也跟记者说啊，门店呢已经对望京店的会员做出优惠，但是不会退卡，而且人说这4个字儿，公司规定。 嗨， 什么事儿都是公司规定啊， 那规定还不是人定的。 对，最终解释权归我啊，这个到最后可能就得寻求法律的一些帮助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人家店家肯定是想进我兜里的钱，你还想给掏回去？ 但是你这不能耍流氓 啊是吧？你这还是霸王条款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寻求一下法律的帮助可能也是未尝不可，因为现在你这些预付卡卷包会的，这还不错，留着总店呢，你还能找人家。有的时候连总店都没了的，那更麻烦。 哎呦，钱呢？ 嗨，所以还是看好自己的钱，在预付费的时候，让您办卡的时候，您多留个心眼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纠纷呢、啊，长沙区某幼儿园向法院起诉，原告啊张先生之子天天在我们幼儿园就读啊，这个按说是应该是他起诉，应该是幼儿园是原告是吧？反正总之是有一个张先生的孩子呀，在他们家幼儿园就读。今年7月22号啊，这小孩因为影响其他孩子休息，当班教师对这个小朋友天天进行教导之后，听着词儿哈，教导之后，张先生夫妇以教师处理不当为由向幼儿园投诉，这也很正常，你投诉也是可以的，对吧？幼儿园呢，经过了调查，认为当班老师对天天的教育方式未采取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园方依然对当班教师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且向天天的父母道歉了。但是天天父亲对于幼儿园的处理要求不断升级，提出了不合理要求，并在其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之下，采取虚构事实等手段不断诋毁幼儿园，还通过向教委反映，在网络媒体上散播，在幼儿园门口宣传所谓的幼儿园暴力对待孩子途中，反正总之说了一大堆的这个这样的话，有害了幼儿园的声誉，试图以此向幼儿园施压，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啊。在此过程当中，幼儿园方面多次和天天家长沟通，没结果。反正幼儿园在这个法院当中认为说，天天父亲的行为已经导致了公众对于幼儿园产生误解，严重影响了幼儿园的形象和声誉。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幼儿园方面起诉，要求天天父亲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礼道歉，为幼儿园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那你说天天他爸爸干嘛呢？这是为什么呀？ 天天的父亲张先生表示，这是恶人先告状啊。张先生说，天天今年5岁，原来啊幼儿园装修，这不是才转到这家幼儿园了吗？从今年6月份开始，他发现孩子明显情绪低落，自卑脆弱，时常做梦和哭泣，而且呢对幼儿园的老师有明显的敬畏和抗拒情绪。经过耐心沟通和了解，发现孩子在他的中班老师，这老师对他的教育过程当中存在着恶劣粗暴有悖于职业道德和规范的言行。 哎呦 啊，比如小孩不睡觉，老师就让小孩光着脚在地上转圈，而且不停地戳孩子头，导致孩子头撞墙上了。还有老师让其他小朋友认为这是一个爱欺负人的小孩，让其他小朋友孤立他。 这要是真的，这可太过分了啊。 对啊，张先生说他和妻子也曾经就这件事呢和老师沟通过，没想到老师不但不反思，反而变本加厉，造成孩子情绪受到一些影响，性格都变了。 这是要拿孩子出气吗？ 张先生说他们也曾经就这事儿和幼儿园园长沟通，园长也承诺对老师进行批评教育，两位老师也写了检查。对于自己曾经在网上发帖的行为，张先生也不否认哈，当然认为这是家长维护孩子的正常行为，不侵犯幼儿园的名誉权。反正这庭审一直在进行当中，庭审结束之前，法院依法呢依着程序啊为双方主持了调解。幼儿园是同意赔付张先生5800块钱，但是要求删除此前的发帖。张先生则表示赔偿可以接受，5800行，但是必须前提是对方必须道歉，如果不道歉一切都免谈 啊，要个说法。 哎，所以我觉得孩子啊进了幼儿园本来是欢天喜地的，这个孩子的教育其实孩子的都是一个开心果哈，老师也应该觉得这份工作特别高尚，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底是家长的问题还是园方的问题，有的时候不能光看钱啊，还要看孩子在这个幼儿园的经历当中都已经折腾到这份上了，您觉得您家这孩子还有这些孩子当中会不会影响其他的小朋友， 是 会对这个幼儿园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 而且这事儿扯皮到现在啊，不是说幼儿园都有那个监控摄像头嘛，调调录像，事发当时看就能看见老师对孩子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对待态度了吗？ 就怕摄像头不是也有死角吗？有些幼儿园他铺的摄像头不够多嘛，不够高清，看不太清楚。总之孩子我们都是希望他能像祖国花骨朵啊，他茁壮成长， 受到呵护的。 哎，千万别过早的经历风雨，不管这种风雨是来自幼儿园还是来自家长。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那和牙说，你说这个话题太让人惆怅了 啊！ 表白就两种结果呀， 什么结果？成或不成呗。 对呀， 我就是那另外那种。 第二种。 对于腼腆不善言辞的我，还是欣赏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情感，不会很刻意，而且是那种啊，默默温情，厚积薄发那种。慢慢的积累着啊、 哦、 就他说由量变到质变的这种过程。 反正我还是建议啊，这不管不知道这是姑娘还是小伙 啊、 嗯、该行动的时候赶紧行动，要不然这人家有先下手为强的。 表白的一般都是男的嘛，男的多一些、 嗯、 对吧，也有女同学表白的，但是失败的可能性比男的可能更大一些。 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 啊、有经验啊。 不我觉得是这样。张晓辉说哎呦稀里糊涂的就嫁了啊，这个虽然没有浪漫。